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今晚咧點解要揀呢個題目？十月革命呢、這個題目咧，呢、這個我一定知道係小眾。我做咗傳媒咁多年，知道邊啲題目咧係即係所謂 sell 得啊？點解要揀？因為100周年。 嗱、 我哋今日唔講，我哋冇機會再講、我哋係冇第二個100年。And this is science。李偉才。 呢、這個我哋咧好有趣喎、你係當然係講我哋呢三個傻佬啦，咁呢個係一個我哋啦。 我哋都會見咗上帝或者見咗馬克思噶啦。 甚至啦，可能係講緊全人類喎。 哇！我睇有啲人睡多咗嘅，但係我呢間房嗰啲啊， 個問題係全人類係過唔到呢個世紀喎。 係啊，哇！你啲主係真係有深度， 我都好擔心。 係 係啊，即係喺呢個環保呢個問題度， 所以2017係冇呢個節目㗎啦。係 2117， 所以今晚一定要講 就啦。2117冇呢個節目㗎啦。 但係咧，作為一個擁護言論自由。引類思想擁護思想自由、新聞自由的人嚟講咧，我覺得我都要俾大家一個選擇。咁、今晚帶咗兩本書嚟啦，一本就大家都好認識噶啦，叫齊雅各醫生，又係講以十月革命作為背景，革命係有悲劇嘅。我睇好多人睇嗰套戲，亦都有啲人睇過書。如果冇嘅話，而家香港仲可以買到呢本書，一定揾到呢套去睇。套戲咧就奧馬沙利夫主演嘅，嗱呢個一個啦，呢、這個 朱莉基斯提 係主角。OK， 咁另外一本咧，咁啊呢個共產國家嘅宣傳政治宣傳文學叫做《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咁啊講到呢個革命係咁幾咁呢個波瀾壯闊啊，點咁正面，點樣可以將人裏邊嘅嗰、那個無私之心攞出嚟嘅呢本叫做《鋼鐵》 這個、 蘇聯嘅啦、 中國有啊都係嘛？ 啊，中國出錢拍咗、去拍去俄羅斯， 中國譬如《艷陽天》啊嗰啲都 有好多， 有中國版啊，《當太陽照在桑田和尚》 係啊，咁啊仲有故事就話咧係大概十幾年前到啦，咁當時啊蘇呢、這個俄羅斯咧梗係唔興講共產啦嚇，咁啊中國要繼續咧就去俄羅斯揾人出錢。即係中國出錢去俄羅斯係拍一套咧《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揾翻啲俄國白人去拍嘅，咁咧就配成普通話嘅。 哦， 咁啊依個，所以佢係有講嘅。咁但係咧就係 anyway， 我哋陣間啊，你哋有機會啊，就去揾呢本書自己作出比較嚇。 李生，你介紹， 你又介紹本 呢個咧？呢個咧就其實可能一跳一步啦嚇，因為都仲有好多嘢先到呢一步嘅。呢一步我其實真係講咧，其實你話追求社會公義咧，或者係將呢個資本主義入面嘅咧，即係嗰啲最醜惡嘅嘢咧，希望係減到最低咧。咁其實即使喺歐洲咧，西方人咧都係冇停過嘅。咁而最出名一個咧就係喺北歐啦，大家聽過啊。咁所謂呢本書咧就叫做《北歐模式》，咁但係其實佢英文名咧好有趣啊，叫《維京嘅經濟學》。 怪奇啊！我都奇怪。 因為咧，其實嗰幾個嘅北歐國家咧，即係其實都有幾個係維京人嘅嚇，即係所建立嘅。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所謂因為有好多嘅歐洲知識分子咧，佢睇到十月革命啦。咁但係睇下列寧嗰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啦，咁佢哋已經覺得唔係好妥啦。咁當然啊，後嚟仲出埋史太林咧，咁呢啲極權主義咧，佢哋更加唔妥啦。咁唔妥咧，所以佢哋就覺得，但佢又唔想完全放棄呢種思想咧，即係提出咗咧，當然就係一個唔係暴力革命，而係議會鬥爭啦。咁但係議會鬥爭咧，最後咧就係一種叫做社會嘅民主嘅社會主義啦，嚇或者叫 social democracy 啊民主社會主義。咁呢個北歐國家就實行呢樣嘢。咁呢樣嘢其實最主要就講咩咧？就係話某一程度上係限富啊。其實因為咧，你嗱我哋成日講啦，權力使人腐朽，絕對嘅權力使人絕對地腐朽。但係其實咧，巨富都一樣嘅，係即係咧就係財富係使人腐朽，而巨富咧係使人咧係極度嘅腐朽。 係 咁，所以咧其實喺北歐咧，佢針對呢樣嘢咧，所以佢咪就係用一個咧叫做財富嘅再分配，就係咩用累進性嘅税收嘅制度。 即係重税啦， 重税，即係當然佢個累進，即係佢所謂重重唔係對所有人重啊嘛，所以累進性就係你越賺得多咧，佢嗰個稅率就越高咁樣，咁啊去到好賺到好多好多嗰啲大有錢佬咧，咁就差唔多同你對分咁滯啦。咁然之後咧就係要做好多嘅我哋叫公共財啦。啊，當然以前咧就叫福利主義國家啦，係嘛？咁但係後嚟咧，因為福利主義咧就俾人抹黑啦，即係好似就喺英國咁就誒福利主義唔好，咁所以佢哋而家即係我哋咧係建設好多公共財，咁咪就係、是、包括嘅即係免費嘅教育啊，公共嘅醫療啊，所有好多嘅失業嘅保障啊，同埋所有嘅喺、香港而家講好耐嘅全民退保啊嚇，即係退休啊咁樣，同埋咧有基本嘅一個居住啊咁樣。咁 而家更加進一步，係 啊， 有所謂 universal basic income， 係而家喺度推行緊， 基本直情係俾個錢你 推行緊。而家咧芬蘭咧又喺度試緊，咁、但係咧當然前一排都好出名㗎，好似喺邊度係咪喺瑞士啊，就試過一次公投嘅，但係公投咧都知咧就失敗咗，係嘛？咁但係其實真係而家有一個意念就係叫做全民基本收入嚇，叫U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啊嘛咁樣。咁所以佢哋一路喺度試驗緊嘅。咁但係事實上真係好多啲學者專家咧去研究過咧，如果你話計嗰啲人。咧，即係個社會嗰個和諧穩定，同埋嗰種叫快樂指數咧，其實佢哋係佔咗全世界係差唔多係個頂嗰幾個位置嘅。 好，不過仲有一樣嘅補充，佢哋依啲咧即係有人叫福利主義國家啦嚇。冇咗佢哋工作嘅積極性， 冇錯呢， 所以佢科技一啲都唔差， 冇錯啦，冇錯。 雖然呢啲國家多數都係好細嘅，瑞典可能都唔夠一千萬人啊之類噶啦，但係佢科技咧， 芬蘭、瑞典、挪威、丹麥、冰島，某一程度上荷蘭。係啊，咁呢一扎咧就係叫採取不 科技一啲都唔差嘅， 冇、錯，呢、 這 個亦都 係 打破咗呢種咁嘅神話咧。當然咧，其實我哋成日講嚇講英語嘅國家咧，其實就係最右最右噶啦嚇，即係唔使講啦，美國啊、英國啊咁樣。咁、 非英語國家係冇咁右。 係 啊， 我又睇一睇啊， 德國都 係 㗎。 係啊，香港咧就係、是。啲人都好有㗎嚇， 咁啊香港咧係英國殖民地啊嘛，成百幾年係嘛，所以我哋正所謂受即係歐風美雨，我哋香港係好有嘅， 係啊好有啊， 咁所以其實信曬嗰套所謂 歐風美雨，我哋係 英風美雨，冇錯係英風美雨，咁所以咧係信曬嗰套所謂即係市場大曬，市場是最聰明的， 係 任何市場嘅決定都係正確嘅決定，大市場。小政府，我哋信曬嗰套嘢啊嘛，芝加哥學派嗰套嘢啊嘛，但係其實即係歐洲大陸。特別係北歐咧，其實一早已經係即係唾棄咗呢種咁樣㗎啦。 好啦，又講翻今晚嘅主題啦。今日講十月革命啊。嗱，喂，其實有段時期咧，共產主義咧係非常之吸引嘅、哦。OK， 唔單止喺呢個俄羅斯當時 係 窮嘅國家啦，中國窮嘅國家啦，喂喺美國嘅大把啊，西歐地方大把人信共產主義嘅嚇， 可唔可以俾我咧，即係數翻少少基本事實，指出點解會係咁？ 係啊，點解當時咁多人 咁我哋 咁憧憬共產主義？ 我哋由翻咧呢個十月革命開始有啲嘢要講。因為第一，十月革命有幾個基本資料大家一定要記得嘅，就係、是、第一，佢本來唔止十月革命，佢係本來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咗之後咧，係所謂咧，即係另外一班人上場。佢最重要嗰個人物叫克倫斯基。 係 好啦，咁但係個問題點解個二月革命會再引出一個十月革命咧？即係所謂布爾什維克咧，其實布爾什維克同埋曼爾什維克咧，兩個都係共產主義者，但係咧一個咧曼爾什維克係屬於叫少數派。其實喺俄文就係少數派咁嘅意思，布爾什維克就係多數派，即係喺嗰個同樣共產黨裏邊去分開大細兩幫派別。咁首先咧呢、這個即係呢個大嘅呢個布爾什維克呢幫，即係列寧領導呢幫。由於有德國佬支持啊，咁我哋頭先都講過啊，即係話德國佬俾相當於今日30亿欧罗嘅錢， 係啦， 佢去做革命， 係啦， 放佢翻去俄羅斯， 係，仲有直通車啊， 係啦，仲要撞正俄羅斯係大敗喺德國前面， 然 後簽城下之盟，係一種奇恥大辱，有啲似呢個。甲午戰爭奇恥大辱，導致滿清臨台，所以終於沙皇臨台。咁當然沙皇臨台前仲有一點一定要提嘅，就係1905年沙皇喺東宮前面 屠殺， 做六四事件嘅俄版 屠殺人民 ，所以激起人民一路以為喺即係所謂東正教國家覺得。 皇帝是死了通常都封城的，因为觉得皇帝是好的，是即是所谓神权， 父母来的， 君权神授，即是上帝叫他来统治的，所以他没理由会杀人民， 应该是慈父来的，是的， 慈父，怎知道这个慈父杀人民，是、所以这一点是所谓在特别在1989年在英国的报纸就讨论这个嘛、即是1989年一天安門一開槍，他們就講回1905年、即是1905年是這樣，所以他們當然當時就會估計 是、判斷 可能十多年後中國會行同一條路，誰知中國沒有行到。好了，那跟著下去這個十月革命一出，其實是向當時已經革命的政府奪權， 即是曼爾澤維克奪權， 但是為什麼這個曼爾澤維克的這個克倫斯的團是會被奪到呢？那剛剛香港的即是呢個電影資料館啊，佢哋即係呢個展映，佢哋就放咗呢個俄羅斯一百週年嗰啲即係蘇聯革命一百週年嘅電影放俾你睇。咁佢哋俄羅斯即係當時蘇聯官方版本就話，由於克倫斯基仍然係所謂向資本家叩頭，仍然係話咧即係唔敢即係所謂否定嗰個戰爭嘅城下之盟條約。 是於是 continue the war， 係啦， 呢、這個係最大 mistake， 係啦，咁激起啲民憤，於是乎咧就俾布爾澤維克即係呢個共產黨面嘅 majority 有機可乘，就趁十月再革命一次，搶咗一啲戰略位置之後，就所謂開所謂嘅國會嚇，咁、然後開呢個國會嘅時候咧，又就開始用哪吒手段， 係， 咁呢啲嘢我幾時睇嘅？1968年。當時睇1967年嘅讀者文摘，即係好老啦。咁點解會睇呢啲嘢咧？就因為其實咧，點解後來呢個蘇聯革命初初點解咁吸引，而後來越嚟越差咧？就是、特別喺1945年之後嘅蘇聯，佢不斷犯錯，每十年犯一次。1956年進攻匈牙利，令到好多歐洲知識分子醒。即是30年代其實都已經有知識分子醒了，因為史太林開始大清洗， 是， 但是到了1956年，明明公然那時已經是有電視的時代，他都派坦克入去布達佩斯殺埋共產黨領袖拿住，拿住個麥粉 布， 而家就在巴黎最出名的那個公務拉希斯嗰個公務裏邊。好了，到了1968年，就是我看這個呢、這個十月革命，嗰陣時係講緊50周年嘅時候，嗰、那個讀者文摘就喺度講呢個十月革命嗰種陳腔濫調出現，但係就蘇聯又再出兵捷克， 係 又 Q 咗呢個布拉格之春，又鎮壓人民。咁、然後到1981年團結工會出嚟，跟住落去搞8年咁多嘅團結工會，蘇聯又喺度橫加干涉，又喺度企圖殺。即係可以話咁講，對付波蘭人民，其中一啲最出名嘅就係殺咗一個神父咁樣，將佢沉屍光底咁樣。咁所以你諗下咧，結局點解共產主義最後係唔得民心？因為除咗佢個極權體制之外，係因為佢係一次一次喺公眾面前屠殺啲人民，屠殺。 仲有一樣嘢，1956年依個蘇聯入侵匈牙利，1968年入侵捷克，1979年入侵阿富汗， 仲有一 陣。大家我提醒我歷史資料啊，1968年呢個其實係華沙集團嘅名義，以蘇聯為首嘅華沙集團嘅名義，包括埋東德軍隊，因為即係其他呢個共產國家嘅軍隊嚟入侵捷克嘅。當時新華社係有評論嘅，佢話呢個蘇聯入侵捷克，蘇修入侵捷克，令人想起納粹德國啊，依、這個吞併捷克入侵捷克嘅。但係呢個係 well documented， 係 on the record 嘅，大家可以去咧係抄圖書館，係一定揾到出嚟嘅。1968年新華社發表嘅文章啊， 嗰陣時決裂咗啦，係嘛？ 決裂咗，但係的確係比喻納粹嘅。係 definitely 到1979年就入侵阿富汗啦。大家知道阿富汗真係唔好玩啦，大佬真係冇必要，冇個國家可以好死啊！英國都冇咩好死啊，大佬。 佢係想我個暖水港啊嘛。 係 佢想出海啊嘛。 就係、是、阿富汗就冇暖水港嘅，不過 近咗暖水港嘛，跟住就可以包圍伊朗，然後逼伊朗就範，然後用伊朗做暖水港出啊嘛。 你諗下共產全盛嘅時期，去到南美洲有古巴。O、okay? K， 你去到你 有尼加拉瓜喺中美洲， 係啊，尼加拉瓜。O、okay? K，、曾經智利 在1970年選過阿倫第總統，而家亦做咧阿連德總統。咁啊，1973年嘅政變，咁咧呢個中央情報局 殺咗阿倫第， 殺咗阿倫第。 不過呢度要補充少少咧，其實喺南美洲咧又真係比較特別嘅，因為我就舊年年頭去咗啦，咁我又睇多啲資料啦。咁原來佢哋嗰個嘅民族主義革命咧，當然係好早，係喺19世紀初嘅，差唔多1820年嗰陣時咧，即係佢有兩個啊嘛，一個喺阿根廷嗰邊咧就叫聖馬丁啊，咁如果喺玻利維亞嗰邊咧就叫做西蒙玻利亞啊嘛，咁嗰個即係 西蒙玻利亞， 咁佢所以嗰陣時咧，佢哋有一個咁嘅民族主義革命咧，就趕走咗嗰啲嘅西班牙人啦，咁之後巴西就葡萄牙人啦，咁樣建立起自己嘅一個主權國家啦。咁其實佢哋咧都已經係睇到嗱，即係嗰陣時係未有共產主義宣言喎，嗰個1848年喎，更加唔好講資本論啦嚇，1867年啦。但其實佢哋已經隱隱咧係走緊一條咧，係同資本主義係有所不同，係一個比較上係注重社會公義嘅，同埋困富嘅一種主義。咁所以佢哋有一個波利亞主義嘅 ，Bolivarianism 嘅 ，Bolivarianism 嘅。咁當然後嚟有咗馬克思之後咧，當然佢哋又梗係受佢影響啦。咁就係所以成個啦中南美洲咧，其實係有幾強嘅傾向咧，係走一個比較係即係左啲嘅或者叫社會主義嘅道路。咁但係呢樣嘢當然就係俾美國係打壓得好厲害，好厲害啦。 仲有一樣嘢， 但係亦都補充就係喺基督教嚟講，即係特別係南美洲係主。天主教會咧，佢係連神父都基本上服膺呢一種態度嘅，所以佢哋就有呢個所謂叫解放神學， 冇錯啦， 咁所以咧，到今日為止，今日嘅教宗因為喺阿根廷過嚟，其實佢係基本上係會同情社會主義個對成個世界嘅睇法。 呢個左言論，呢個左膠教宗嚟㗎， 左膠教宗 係不斷喺各種情況批評資本主義係人類嘅一個 scourge。scourge 係比垃圾更加嚴重好多倍嘅字眼，即係一種人類最脾氣嘅糟粕。即係呢種就係所謂。資本主義。 如果想大家了解咧，就喺大概1983-84年時有一套戲叫做咧圍城，好似圍城十日啊 ，besieged 英係啦，嗰套戲咧就講呢、這個南美洲啲中美洲尼加拉瓜桑德斯革命嘅啊，咁啊裏邊咧提到咧。那些革命分子當然是共產黨的左仔嚟㗎啦，係 啊係啊係啊！ 哇，俾政府軍追的時候咧，有神父開門， 哦係， 哇，俾啲遊擊隊入去，即係匿埋嘅， 係 啊，咁係嗰邊咧係唔同嗰個天主教嗰個個 influence 個根實在太勁啊，係 啊， 咁所以古巴就算共產咁多年咧，佢同咧呢個梵蒂岡嘅關係咧係正常化嘅， 係，咁你知最憎呢個左膠教宗就去咗古巴啦， 係啦係啦， 路易見到佢啦，呢個路易見完佢之後佢話：我諗我真係好有衝動翻教會啊，咁樣啊，路易真係咁講啊， 係啊，古巴佢嗰個根咧，天主教根係甩唔到嘅，佢係冇因為共產革命同梵蒂岡係好似呢個。中共咁樣啊，即係一刀兩斷。雖然而家大家咧好想係走埋一齊， 係啦。咁當然咧，亦都普通啲咁多，大家都知啦。長毛啊，幾十年咧著翻件 T 恤嗰度都係咩啦嚇？ 捷古華拉， 捷古華拉， 捷古華拉咧就 捷克第二號人物， 係古巴嘅，即係卡斯特羅嘅左右手嚟嘅，真係好勁嘅。咁當然佢本身係阿根廷人嚟嘅，咁但係咧佢就好即係嗰陣時本來讀醫嘅，但係咧佢未讀完醫咧就已經同個死黨咧就係騎電單車就要環遊呢個南美洲嘛。係 啊， 咁樣咧，所以後嚟佢就自己。一路寫日記啊嘛，咁所以拍一套戲噶，當然你可以睇嗰本書啦嚇，咁 就叫做少年單車日記， 係啦，就係少年日記嘅 The Motorcycle Diaries， 我哋記佢最後咧就係幫佢搞革命，但係最後咧就係俾呢個 CIA 咧就係即係。當然佢去揾翻啲政府軍，玻利維亞政府軍，但係背後全部都係 CIA 嗰啲軍事顧問啊，嗰啲軍備啊咁樣，咁就喺雪叢林嗰度捉咗佢，最後處決佢嘅。係啊，咁啊，智古華拉就係一個到今時今日都係一個英雄嚟嘅，對於南美洲嘅人。 啊，嗱，佢處決咗之後咧，仲加少少嘢。咁咧，南美洲咧其實咧好多嘢都 mix 嘅嚇，混合咗嘅。咁啊，嗰啲政府軍咧就驚咧，即係佢哋嗰啲迷信啊，話咧啲人死咗之後咧，佢對手咧係會出嚟咧去揾你啊咁樣。咁啊，死槍迷咗之後斬咗佢對手嘅，要再撞嘅，即係驚係一迷信嚟嘅。不過但係咧，咁啊以為得米啊，大佬得米啊，即係做瓜咗個捷古華拉，就揾個英國做左膠記者嚟同影張相。嗱，證實捷古華拉都瓜咗啊，影到出嚟咧十足耶穌受難。咁現 set off 咧。即係discouraging 嗰啲左翼分子，簡直咧就係提高士氣， 令佢不朽， 係啦， 捷古華拉不朽， 真正嘅烈士啦， 真正的烈士啦。 喂，係啦，咁去到亞洲咧，咁亞洲係會唔會係其實咧有人咁講話亞洲咧，即係話因為其實佢係反帝國主義啫，係反殖民主義啫。嗯，並不一定是喜歡共產黨的，共產黨呢，這個共產主義只是一個幌子來，尤其是越南，是啊， 是 啊，你們又怎樣看？ 中國也是啊，嗯，其實說真的，你說即是共產主義這種這樣的制度呢，是人類歷史上呢，即是差不多未試過的嘛，嗯，但是說真的，你說又不是完全沒有的，你說我們中國的孔子的大同世界，其實就某程度上就是共產主義，耶穌的講嘅嘢其實都係共產主義，當然聖 Francis 嘅更加就係共產主義。咁當然我哋中國咧，其實王莽新政咧就差唔多九成係共產主義嚟嘅。 嗯， 你真係你睇翻王莽新政嘅內容咧，咁但係咧確實咧，因為真係有權有勢有才嘅人咧，佢哋嘅力量實在太大啊嘛，佢每一次都會反撲嘅。咁所以咧，所有呢啲咁樣嘅啊，即係你話嘅有社會主義嘅味道嘅改革咧，最後都失敗而終嘅。係嘛？咁亦都因為嗱，頭先都講嘅，有啲人就話即係史太林，其實咧某一程度上咧，就係如果大家讀過少少俄國歷史咧，就係嗰個伊凡大帝，恐怖的伊凡，係 伊凡雷，有人就雷帝，有人就以下 嘅一個翻版，係因為佢就繼承咗即係俄羅斯嗰啲沙皇嗰啲即係最殘暴嘅嘢 傳統。 咁啊，亦都有人話其實毛澤東咪即係朱元璋， 係 係嘛？咁啊一模一樣，又係咁樣嘅 殺功臣， 係啦咁樣嘅。 但會唔會每一個國家？即係 佢個專制個傳統實在太強， 都唔可以脱離到佢個文化。 係啊，脱離唔到佢個文化咯。 即係你頭先喺節目初嘅時候講就話啊，理論上就唔應該發生喺俄國，因為俄國係最落後嘅資本主義國家。 即係農業國家嚟嘅。 但好似阿列寧解釋過就話啊，我哋係資本主義國家，咁啊就係，但係我哋資本主義國家最弱嘅一環咧，先至可以發生到革命。 咁即係時候咯， 即 係 時候孔明咯。但的確喺三十年代啊，即係。即使有呢、這個史太林嘅縮反，共產主義仍然咧係受喺好多人係好憧憬嘅。咁有啲人會將咧史太林同埋共產主義 分開， 分開 啱啱啱， 係啦，佢認為仍然認為係有可能。 而當時仍然都認為列寧主義係好嘅，所以列寧主義係一係後來要去到差唔多1980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上場，佢推行改革，法國有阻力嘅時候，佢先至去批列寧。但係戈爾巴喬夫好勇敢啦，佢真係開始批列寧啦。如果你用翻同樣嘅比喻，咁落翻中國大陸就係話咧。而家中國大陸所謂批文革批極咗，係唔敢批毛澤東，所以佢嗰、那個即係嗰個所謂嘅殭屍仲喺度。所以如果中國大陸真係要行前，佢一定要到有一日，一定要揚棄毛澤東同埋批評毛澤東主義，否則中國是永遠不會行前， 即係嗰個叫做去史太林化嘛。所以我哋其實要一個 去 毛澤東化嘛。 我哋要去毛澤東， 我哋有排都未，仲更加要鞏固啊。 蘇聯嘅其中一個解體就係當後來史太林由於作業太多，所以佢一死，佢嘅即係所謂貝利亞上場。他哋已經開始批史太林，咁克魯曉夫就好清晰咁樣批史太林，所以咧，佢從某個角度講，佢去咗浸史太林主義之後，蘇聯剩翻個列寧主義，咁、那個列寧主義就變咗冇咁強勢，即係嗰個意識形態力量冇咁強勢，於是列寧主義又撞正嗰班全部嘅所謂黨官老化，而呢個老化層層積累，去到戈爾巴喬夫嘅時候，那個黨官老化已經去到成個體制接受唔到。所以最後蘇聯 嚇， 當然除咗經濟之外，仲有一個好重要嘅特點，就係蘇聯同中國唔同嘅地方。中國人係簡單講係一班好立矛盾嘅民族，矛到撲街嘅。點解咁講？ 依你個人意見， 係我個人意見，矛到撲狗交嘅。點解咁講？因為可以一個退休老黨員可以對住個黨主席話：你落台，讓我揾另外一個代理。然後跟住另外一個黨主席嚟到就話：我揾另外一個人叫你做你接班人。但佢喺黨裏面冇任何職位嘅。你諗下呢個嘢喺蘇聯可唔可以發生？唔可以。喺蘇聯點解最後可以冧到台就？我哋要歸功戈爾巴喬夫呢個好人性嘅共產主義嘅領袖。但係除咗好人性之外，就係蘇聯嗰班人都係能夠所謂接受個體制。當戈爾巴喬夫好奇蹟地趕得切由紐約飛翻去做到呢個黨總書記之後，真係個權力就去咗去到。 冇人會可以喺後面拖後腿話我唔俾你、嗯，我有個老人政者喺後面話唔俾你做改革。咁、嗯、呢個就係蘇聯同中國或者話俄羅斯同中國喺文化上一個最大嘅唔同。 嗱，不如咁啦，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集中講翻中國、嗯、啊。 好， 但休息之前咧，補充頭先嘅講呢樣嘢嚇，呢、啊、本書齊雅歌醫生啊，齊雅歌醫生嘅作者咧叫做咩名 ？Pasternak。 啊！佢咧喺1958年係攞到諾貝爾文學獎嘅。咁但係你覺得佢喂大佬呢本書係彈革命嘅喎，點解會可以西方攞到呢？因為有人喺1957年偷運咗本書去西方世界。啊！呢本名著即係諾貝爾級嘅名著，竟然咧都要偷運啊！呢、這個就係蘇共統治下嘅蘇聯啦。我哋唞陣翻嚟再傾。